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今天这段节目一开始的音乐很不一样，是吧？这是电影《小黄人》的配乐。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走进环球影城小黄人乐园，让人迫不及待想要去体验一番。侏罗纪公园也要揭开它神秘的面纱了，还有很多非常有趣的项目，比如说这个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啊等等。那么刚才我说到的侏罗纪公园以及小黄人乐园呢，这两个项目啊，在建设当中使用了大量的国产设备，有16000多盏主题灯具，当中呢其中有80%是来自中国的，光影系统和特效系统都倾注了大量中国团队的心血。这个面对美方的严格要求，建设方如何选择产品，如何设计呢？沉浸式的项目如何做到逼真？都涉及到了哪些技术？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这两个项目的建设方，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环球影城里的中国制造。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两位嘉宾：中建二局安装公司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项目标段二机电工程项目的经理杨猛。杨经理您好。 你好。 嗯，欢迎您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还有呢，同样是来自中建二局安装公司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项目标段二机电工程的设计总监樊伟。樊总监您好。 哎，你好。 嗯，我们也跟随新华社的记者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嗯， 观众期待的北京环球度假区，今天呢，我就先来到这里，带大家一探究竟。接下来和我一起来揭开环球影城的神秘面纱，走。 开园后，这里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环球主题公园——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以及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和两家度假酒店。在环球影城里，七大主题景区汇聚了全世界环球主题公园人气最高的娱乐项目，并融合中国文化元素，精心打造出独特的体验。北京环球影城中有不少第一，这里的变形金刚基地就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变形金刚为主题打造的景区。在这里，人类与汽车人结成联盟，共同保卫地球。想不到吧，汽车人在北京也学会了比心哦。北京环球度假区内80个餐厅和餐饮零售处为游客提供种类丰富的美食。在环球影城里，你还可以享受到众多电影里的同款美食。不过要注意了，如果你在侏罗纪世界里，当心别成为迅猛龙的午餐哦。来到功夫熊猫盖世之地，来看看憨憨的阿宝。这里是环球主题公园首个以功夫熊猫为主题的景区，游客被环绕在原汁原味的中国元素中，智慧仙桃树、平先生面馆、和平山谷，我和阿宝一起踏上成为一代武术大师的追梦之旅。中国的哈迷们准备来魔法世界报道了，在霍格莫德巫师村记得去奥利凡德魔杖店挑选自己的魔杖，在德威与班级巫师用品商店购买各种魁地奇装备，在三把扫帚还可以喝一杯黄油啤酒。 我没有喝出啤酒的味道。 哦，亲爱的，邓布利多教授和海尔维正在霍格沃茨城堡里等着你们呢。 环球影城，您二位2018年进场的是吧？ 对，我们2018就来这里开始这个参与这个项目的这个建设 啊、哦，所以对这其中的应该说每一个项目你们都还是非常熟悉的吧？ 对对，每一个这个主题里边的这个内容都还是比较熟悉的。 嗯，尤其是这个你们自己的这个施工项目就更熟悉了。 对， 那么您二位呢是在这个内测之前已经先撤出来了是吧？ 在内测之前，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建设人员都已经撤出来了，为了保证这个项目能顺利的进行这个测试。 嗯、但是呢，在这中间施工的这个两年的这个期间，应该说对里头的项目也有很多的这个了解。这样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二位觉得这头有什么好玩的项目呢？觉得体验怎么样？ 有惊险刺激的过山车， 也有这个不同主题的这个黑暗骑乘， 嗯， 带我们这个身临其境电影中的每一个场景，也有这个4D影院和一些剧院，以及适合这个小朋友游玩的这个小黄人的过山车等， 嗯， 相信大家一定带来很多这个惊喜和欢乐。 我们两年期间主要是做的环球影城的标段二，标段二的话包括两个主题，一个主题是咱们非常刺激惊险的侏罗纪世界， 嗯， 这个侏罗纪世界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全新的主题，它在其他的环球应该也还是没有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哦、侏罗纪只是在咱们北京的环球才有， 因为以前的话它是叫做侏罗纪公园， 嗯， 然后是因为侏罗纪世界这个新的电影拍出来之后，然后才有这个侏罗纪世界， 嗯， 然后另外呢咱们的小黄人，这个小黄人大眼萌，这个我相信这个至少有孩子的家庭应该大家都会去看这个电影，非常的欢乐， 嗯， 非常的萌趣。 这两个项目是你们主要负责的哈？ 对， 而且这个之前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呢，您二位也跟我说起过，这个这两个项目是就是在整个环球影城度假区算是比较核心的位置了，是吧？ 对，特别是侏罗纪世界，它在整个环球影城的正中心。 嗯，侏罗纪世界是在正中心。 对，然后从那个大门口的那个一进去的时候，然后隔过一个湖，湖的对面就是这个侏罗纪世界的这个主题，包括它里边的假山， 嗯， 和电影里边的那个尖角的那一个那个建筑物的这个风格，当看到的时候就发现跟电影里边的那个场景特别相似， 是吧？所以大家一听就非常这个期待哈。那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它整个这环球影城实际上是分成一个一个不同主题的小园区，是吧？ 对对对对，它每个主题里可能会有这个2到3个不同的这个游乐设备的项目， 嗯， 然后呢它的游乐设备的项目大家的这个游玩方法也不一样， 嗯， 然后我们在做的这个侏罗纪世界， 嗯， 努布拉岛的这个帕伦山，在北京环球度假区是一个标志性的这个景点之一，嗯，同时也是 因为那山特别高， 对，同时它是那个全园区的一个最高点，这个山的这个高度是49.5米。 49.5米，昨天咱们俩还在算呢，这得有快20层楼高，10多层了，是吧？啊，有一座巨大的这个假山，不光光是有山，山上还有巨大的这个瀑布 哈， 对啊， 然后这个假山是由这个钢结构打造，然后外边进行这个主题雕刻，嗯，然后这个是我们比较有特点的一个这个代表作， 嗯， 然后小黄人乐园可能就会是另一种风格，然后里边这个充满了这个特别萌特别可爱的这些元素在里边， 嗯， 我们到现场之后就能看到很多有小黄人，然后这个他会发出这个不同的声音，跟电影里边的一些这个语言特别像，然后小孩子应该会特别喜欢。 嗯，那么跟我们来具体的来说一说吧，比如说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侏罗纪公园有这个大的假山，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项目呢？ 我们在这里边有一个叫飞龙居的一个体验项目， 嗯， 然后飞龙居内有这个6500万年前这个栩栩如生这个巍峨壮阔的恐龙世界， 嗯， 然后在这里能够真实的体现，你可以通过4种这个独特的这个互动体验探索隐秘的这秘境。侏罗纪世界还有一个项目叫那个侏罗纪世界大冒险， 嗯， 它是坐在这个动感的这个游览车上，在侏罗纪世界里边进行这个游玩， 嗯， 这个大家到这个项目里边的时候一定要去体验一下这个在恐龙时代展开冒险之旅，就还有一处是这个迅猛龙狭路相逢的体验，其实就是奇遇迅猛龙，你可以在驯兽员的这个帮助下尝试驯服高大威猛的迅猛龙，是真正的迅猛龙，长得和我们这个本人自己站在那里其实是差不多的，跟电影里的场景一样，他会告诉你怎么去跟这个他去互动，他会随着你的那个饲养员，就电影里边饲养员的那个互动，他会跟着你一起去这个动作， 随着这饲养员的手势他就会跟着你来变化， 对，然后就是在你的面前看到的其实就是跟真正的一个恐龙差不多，当你这个驯服他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他正开心的跟你这还合影，然后会随着你的这个跟他的这个手势，他会跟你这个进行互动。 这迅猛龙是机器还是人装的呀？ 这个，大家到现场的时候，到时候再去感受。 卖个关子是吧？啊，这是这个侏罗纪世界哈，我看那个假山好大一个，就里头是有好几个项目，实际上是吧？ 嗯，对，假山的那个单体里边，它是由这个一座假山和一个穹顶组成。 嗯， 然后在假山里边有一条这个过山车，是悬挂式的，我们可以乘坐这条过山车从这个室内到室外，再到假山的隧道，再从瀑布下边穿过。 嗯， 然后这个是一个这个就是转换比较多的场景比较多的一个过山车。 嗯， 然后在这个过山车的下部，它有一个这个我们叫 CapG 的一个区域，就是一个小孩的一个互动体验区，它里边有很多这个高科技的东西，比如说有显示器，有一些恐龙，地面上有一些这个水质，但其实它都是用这个屏幕做的。然后呢，其实你踩在上边的时候，你就看见哎有水在动，然后呢对面有恐龙，是一个显示器，然后你可以跟这个恐龙进行互动，就跟我们在电视机打乒乓球可能差不多。 哦，就有点就像有一种那什么那个Wii的那种是吧？有游戏那种哈， 就跟小朋友 进去，他能跟你就是你跟电你跟屏幕里头恐龙挥手，然后他就会来跟你互动。 对 的。哦，哦，这个听的是很有意思哈。啊，侏罗纪世界，这是努布拉岛，这叫帕伦克山是吧？ 嗯，对， 是北京环球度假区的这个标志性的这个景点之一。这个水也是真水是吧？从这个山上飞泻而下的。 哦，对，这个是真水。这个从这个假山的最顶端，然后有一个这个大瀑布，然后从这个开始水流很小，然后逐渐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山泉，然后开始集中到最下边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瀑布。 哦， 一进园区大门，然后在好莱坞大道上就能看到这个大瀑布，这个从假山上流下来之后流到这个湖里边。 嗯，我们现在看到好多人达人去探。去那儿探访的时候，这个照的这个照片非常漂亮哈。 对， 对，它这个大瀑布的水呢，是从咱们那个地面，然后通过那个直径大概是半米的管道输送到几十米高的那个水池里边，然后再从水池里边泻流而下，形成瀑布。 这是二位这个和你们的这个团队倾注了两年多的这个心血哈。这个就环球影城的你们施工的这个项目是什么时候完成的？ 是去年年底已经竣工，竣工验收了。然后今年在进行这个，一个是这个调试，后来经过了这个长达3个月的这个内部压力测试。 现在看到这个，你们自己也很期待大家这个反馈的效果是吗？ 对，因为我们体验的这个效果可能跟大家还是有点区别的，因为我们毕竟知道的，这里边是怎么去 做的，就没有神秘感了呀？你们是不是缺乏一点神秘感了？因为你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是吧？ 对，因为我看到它的时候，我知道它是怎么来装好的，是个什么实际的东西，为什么不告诉大家这个是怎么来做成的？等大家去体验的时候，其实大家会有很多的猜想，它是一个机器人呢，还是一个人在表演呢，还是不是一个真的？其实它真的特别逼真。 我个人是比较推荐大家，当然是到那个侏罗纪来体验了，那种惊吓感，那种逼真的那种恐惧，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体验。但是小孩子的话就不一定。 小孩子，您就要推荐小黄人。 去小黄人，对，去小黄人 施工的项目之一。 对，去小黄人乐园跟一些萌萌的那个小黄人的互动啊，包括那小黄人乐园里边一些比较适合小孩子玩的一些那个剧院呀、表演呀，包括一些就是比较缓的那种过山车，这个就比较适合亲子游玩。 刚才说到了这个有惊险刺激的项目，像侏罗纪世界的这个大冒险、黑暗奇城是吧？还有这个让大家是可以身临其境的，这种沉浸式的项目。您能跟我们描述一下吗？就是它怎么就能逼真的让人觉得它是怎么个骑乘？昨天您跟我说到，就是侏罗纪世界里头是坐着这个过山车在那飞驰的吗？ 它是这样子，它是在这个一个建筑物之内，然后整个建筑物里边的这个光线都调到最暗，就是你理解为什么叫黑暗骑乘，就是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然后它其实陈列了这个侏罗纪世界这部电影里边的当时的那个场景，比如说有这些当时恐龙里边的这些那个栏杆，然后其实跟电影里边的这个场景长得都一模一样的，包括里边有丛林，然后有这个电影里边的那个破皮卡车，等等等等一系列这些元素都在里边。当然有一些元素可能大的空间我们在这个建筑物里没法做，我们是用这个投影，然后呢我们用这个各种灯光然后去投影到这个不同的这些元素上边，让你进去的时候能感觉到，这是一个特别真实的 一个真的是到了侏罗纪世界的那个场景里边， 嗯， 然后你乘坐的时候，乘坐在一辆这个皮卡车上边， 嗯， 好像就从这个丛林里边去穿过。当你在跑的这个过程中，皮卡车在走的过程中，可能这个周边的这个树木会慢慢的去动， 嗯， 那么可能就会有恐龙快窜出来了。然后突然之间，可能这个车子一旋转，哗，就出现一恐龙出现在你的最前面， 嗯， 然后你的车头会调转一下，快速的这个跑，然后你发现恐龙在你的后边去追到你的距离，你的车子突然一加速，然后恐龙给你拉开距离，你马上进入下一个场景，就是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去体验，特别真实。然后随着这个在跑动的过程中，你的这个车子也在不停的颠簸， 嗯， 这个也是这个骑乘的一个特点。 哦，您在说的时候，我就给您配上了《侏罗纪》这个电影的这个配乐，所以特别让大家能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那么《侏罗纪》这里头是有几个项目呢？实际上是有三个游乐的项目在里面，是吧？ 嗯，有，对，有两个这个游乐设备的项目，有一个这个互动的体验区。嗯， 哦，中建二局安装公司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项目标段二机电工程项目的经理杨猛和设计总监樊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聊聊环球影城里的中国制造。关于环球影城呢，二位呢刚才给我们做了一个这个介绍哈，我们对于其中的一些项目，尤其是您二位的这个单位承建的这个项目有了一个大致的这个了解。那么我们来说一说2018年你们就开始进场这个施工了。应该说这个环球影城呢，它是这个来自于美国的，所以它其中的这些主要的这种施工的标准啊，还有材料等等，其实都是来自这个美方的，是吧？那么这个应该说呢，这一次的中国的环球影城也有了很独特的这个本土特色，里头加入了很多这个中国元素，是吗？ 对， 哎，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有哪些元素呢？ 包括这个功夫熊猫， 嗯， 和这个辉煌剧场，它其实里边包含了很多这个中国元素。首先，熊猫是我们自己的， 嗯， 其二，这个辉煌剧场这个剧院的这个门口的这个建筑物的这个风格也是这个完全我们中国特色， 嗯，这是我们能看到的这个外面能看到的中国元素，而在施工当中也有更多的这个中国元素，就体现在就是你们做的这些工作上了，嗯，是吗？ 对，就是在实际的这个采购和包括这个设计中，我们也是这个选了很多，或者说给美方推荐了很多这个中国的这个产品。 嗯， 然后因为使用这个本土化的产品，一个是对这个项目的这个工期有很大的帮助。 嗯， 第二个就是这个以后对这个维保，其实更换这些材料，它的也有很多的便捷性。 啊，就是以后的这个维修和这个保 对 这个保养哈，有更主要的作用。那么我们节目一开始说到了。这里头的这个，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灯具吧，好吧？因为还有很多国产的设备哈。说灯具是有这个16000多盏灯是吧？ 对， 主题灯具。 对，在《侏罗纪世界》和《小黄人》，我们一共用了大概16000多盏的这个主题照明和演绎照明。 嗯嗯，我了解的是，最开始实际上是，这个美方是要求这个灯具都是要是这个从国外进口的，是吧？ 哦，这个其实是因为它的原始的最初的设计是在美国， 嗯， 然后在美国其实就是大家习惯可能对自己的产品更熟悉，在设计的时候，它可能选的大多数的这个型号都是这个外国的一些这些品牌或型号，它用的很熟悉的这些产品， 嗯， 这是因为原始设计在美国的原因， 嗯，那么后来呢，这个又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是把大部分灯具都改成了是咱们国产的呢？ 因为这个项目是在中国这个建造， 嗯， 然后对我们来说，其实项目的这个施工周期可能会很关键， 嗯， 就是但是呢，进口的灯具可能它的这个采购周期， 嗯， 会比较长，就是我们一般了解到这个进口的灯具的采购周期一般大概在3到6个月的时间， 嗯， 这个可能有些灯具的这个时间可能会。就是超出我们的这个项目的这个进度计划， 嗯， 无法满足，可能会因为这个灯啊，我们项目要延期开业， 嗯， 所以呢，就是有些灯具呢，我们就推荐了这个中国的产品。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很多产品，其实也是完全能达到这个国际标准的。 嗯，这个方面，这个樊总监，你们搞这个设计哈，要找到这些符合需求的这个灯具，其实也费了很多的心思，是吗？ 对的。找到这些符合他们需求的灯具呢， 需要说服美方的相关的设计人员， 嗯， 需要去仔细的研究每一个灯具的就是技术参数的清单， 嗯， 然后根据这个它的相应的技术描述，然后我们要结合那个去国内找大量的这种就是相应的演艺灯具的厂商去做一些配合， 嗯， 然后分析它的那个产品能否满足我们这个原本的设计需求，根据这个设计需求呢，我们再去把这个产品拿过来，还要一一的去做实验，然后完了要保证它的效果。 听说你们跑了好多地方啊，找了好多是吗？ 对，这基本上那个咱们能找的地方全部都走过了。 花了多长的时间去找这些灯具呢？ 这个 用了大概3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是跑了这个中国这个做的规模比较大的这个工厂，这个基本上都去了，就是经过这个一遍一遍的这个选型，然后回来进行参数对比， 嗯， 然后再进行做测试，然后在现场再去跟这个调光柜这些设备进行这个兼容性的这个测试，然后完成之后确定这款灯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就换成这个本土的这个灯具。 嗯，最后是16000多盏。 对， 里头的绝大部分是国产的，是吧？ 对，有80%的灯具都是这个我们国产的灯具。 哦，哎，那除了这个灯具之外呢？我知道，其实，环球影城里头还有很多这个中国的你们这个设备是吧？还有很多设备用的也是中国的设备或者是技术是吗？ 对，有很多材料，就是除了这个主题灯具只是其中的一个， 嗯， 因为它可能给大家的这个视觉感受比较多， 嗯， 然后 大家看到最，因为它数量多嘛，所以能看到的多，还有很多幕后的这个东西，您可以跟大家简单说一说。 对，就是比如说在我们这个机电安装里边有这个风管保温材料啊， 嗯， 还有这个风管的阀门啊，排水的地漏，就是我们在室外看到的这个地面上排水这些地漏， 嗯， 就是因为原始最初的设计也是这在美国完成的，他们原来选的一些品牌都是进口的，然后呢当我们拿到这个投纸和技术规范时，看到这个有很多这个进口的产品， 嗯， 这个对项目的这个工期和采购有很大的影响， 嗯， 根据我们在国内这个施工经验，这些材料在中国的这些产品品质完全是能够满足要求的， 嗯， 也能达到这些这个国际上的水平，而且很多这个国外的产品其实都是从中国出口出去的， 嗯， 所以我们就在向这个报审的时候推荐了这么多很多的这个中国的品牌，最后也得到了认可， 嗯， 现在也基本上投入使用，效果都比较好。 那实际上呢，刚才您说了，用中国制造的产品是有蛮多的优势的，一方面是疫情期间它能够保证哈咱们能够如期完工，另外是不是也能够降低成本？ 对。首先第一，这个用中国的产品它绝对是有这个性价比的， 嗯， 因为进口的这个产品除了这个国外它本身的这个价格可能会比中国高，因为它各方面的原因，其二就是它有一个很长的这个运输周期 、嗯， 这个运输费用也是一部分， 嗯， 下来有这个各种的这个关税， 嗯， 关税在中国的话，那么这些所有的这个费用就会节省下来， 嗯， 所以这个用中国的这个产品，它的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 嗯，对，咱们本土的企业应该是也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是吧？ 哦，对，这个是绝对的，因为在这样的国际项目上使用这个国产的灯具，首先增强我们这个国产产品的自信心，也给大家增加了这个民族自豪感，就觉得这个我们这个国内的产品，也可以走进这种国际工程，对吧？ 嗯， 走出国门。同时让这个很多的这个外籍工程师也对这个中国的产品从这个不了解到了解，对吧？从尝试到这个信任。 那么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呢，应该说就是双方的这个磨合，你们的这个高质量应该说也是让这个美方非常的满意，而且我了解到你们还有这个施工的项目获得了这个金奖哈，一会儿我们请二位来跟大家接着说。对于环球影城大家其实也有很多的期待，我的天哪，这位朋友您的名字太长了，他说哎呀，我真的是每一个项目都很期待，更期待在环球影城中自己可以返老还童。二位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 对，这个因为到你去现场实际体验的时候啊， 嗯， 根据经验，就是它有这个巡游花车， 哦， 就巡游花车里边有这个不同元素的这个花车过来， 嗯， 然后呢，它会带着跟它相这个匹配的这个音乐， 嗯， 然后它这个音乐特效也会特别好， 哦， 然后呢，这些表演者也会这个特别这个 热情 的，特别热情的这个表演，还跟你进行互动，然后很快就会能把你带入到这个环境中。 太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八点和晚上八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这两天呢，相信大家也一定都关注到了北京环球影城，侏罗纪公园呀，小黄人乐园啊，让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去体验一番。那么这些项目呢，在建设当中也都大量使用了国产设备，其中呢，这个很多的16000多盏的主题灯具有80%来自中国，还有光影系统、特效系统都倾注了大量中国团队的心血。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这两个项目的建设方来跟我们一起聊聊环球影城里的中国制造。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两位嘉宾是中建二局安装公司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项目标段二机电工程项目经理杨猛和设计总监樊伟。您二位呢是中建二局安装公司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项目标段二，你们主要施工的这两个项目呢，是我们说到的侏罗纪公园和小黄人乐园。实际上国产的这个设备和这个技术，昨天我们在跟二位沟通的时候都说到，其实在整个环球影城里头有很多哈、您二位呢是作为其中的这个代表，今天来给我们介绍。那么我们说到了刚才说到的这个10000多盏灯具是我们国产的，那其中应该说还有很多你们的这个施工的这个技术哈，还有这个施工的材料也是来自国产的。比如说这侏罗纪公园里头，刚才二位都说了，是环球影城最中心的这个项目，中间一座巨大的假山，49.5米，特别大。这个假山呢，它当然不是石头搬过来，是吧？是实际上是由超过10000件的钢构件来组成的。然后外面是一个假山的样子，实际上里面是这个钢构件支撑的，是吧？那么。二位来跟我们说一说，应该说这个施工里头倾注了你们很多的这个心血，而且也有很多的这个独特性在里面，是吧？ 这个确实，我们这个50米高的假山呢，是咱们北京环球影城的一个标志性景点。当你从环球影城大酒店跟好莱坞大道穿过的时候，可以一眼看到这个非常显眼的这个侏罗纪鲁布拉岛的这座假山。这个假山呢，实际上它不是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建成的，它会包含咱们基本上这个项目上用到的很多系统。它 因为刚才说了，其实这个在假山这个里面下面都是有游乐设施的哈。 对，它那个咱们的就是飞跃侏罗纪这个游乐设施呢，是从这个假山当中穿过，然后在假山的隧道当中呢，会存在很多咱们配套的一些音响啊，包括咱们的一些演绎的灯光啊，包括咱们假山外皮上也会存在咱们就刚才咱们说的那些主题的或者演绎的一些灯具。这个灯具呢，会在夜景当中给大家呈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然后这个假山呢，实际上它本身的主体结构呢，是由我们刚才说的10000多根钢构件来构成的。 10000多根。 对，这个实际上说10000多根呢，还是就是笼统的一个统计，它里边一些细碎的小件会更多一些。 那这个假山是怎么建起来的呢？ 这个假山的钢结构呢，首先它是通过咱们就是 3D 技术 ,BIM 技术，通过那个咱们的钢结构的生命周期平台，然后通过把外立面的 3D 模型还有咱们的那个基础骨架的 3D 模型导入软件，把我们那些就是为了悬挂假山包括我们施工所需的这些次钢结构 型号啊、数量啊这些载荷的数据输入，然后可以生成对应的假山钢构的一个施工的模型图。 嗯， 这个施工的模型图呢，我们会在审核无误之后，把它上传到那通过系统上传到100多公里外的那个咱们中建二局的廊坊钢结构制造厂。在钢结构制造厂里边，就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会把这些就是10000多根的钢构件做拆分，拆分成一个一个的构件，并给它量身定做，单独编号，形成独一无二的二维码。 嗯、 全过程的就是非常的精准高效。 嗯。 它可以清楚的显示呢，就是追踪它的那个生产安装的信息，为项目的施工进度整体履约提供保障。然后呢，这既然是10000多根钢构件嘛，让工人师傅在现场一一安装肯定是不现实的 啊。 对，然后我们会对这10000多根钢构件呢，利用 BIM 技术，利用计算机控制模块化施工技术呢，对它做一个就是模块化的一个预拼装实验，把它拆分成那个大概我们现场的话应该是划分成了300多个小单元， 就实际上它在工厂已经安装了一部分，到这儿来组装是这意思吗？ 对，我们会在那个假山的下部把它组装成300多个小单元，然后再把它那个通过吊装然后焊接最后组装成型。对，这样的话可以大大节省大家的那个拼装的工作量，就是加快我们的施工速度。 在地上拼装相对方便，你在高处就没那么方便了。 对，而且那个咱们在地上的话，各种加工精度啊，这些质量啊，都可以得到保障。在高空就是存在一个危险，然后一些那个就是工人施工操作就是危险性比较大。 嗯，零件拼装的这个工作量也是缩短了工期，实际上是吧？ 对，我们当时测算了一下，大概至少是缩短了大概90天的工期吧，90多天。 哦， 对，然后这个 加快了施工的进度。 对，这个钢结构的话，实际上最后是获得了一个咱们中国建筑工程的钢结构的金奖。 嗯，这也是中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金奖是中国建筑钢结构行业工程质量的最高荣誉奖哈。在这里也要祝贺你们。 好，谢谢谢谢。 你们，我看你们给这个项目起的名字叫201是吗？ 这个是我们对这个建筑那个整个项目里边所有的单体一个一个的单体进行的一个编号。 哦，这是其中的一个编号。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完成这座假山，实际上除了复杂的安装之外，前期的设计也是需要中国工程师的这个巧思，也用到了这个国内的技术手段是吧？ 对， 这个其实这种假山因为它的综合性比较强，它会涉及到一些什么样的专业呢？它会涉及到咱们的钢结构，刚才已经讲过了，然后它还有那个假山的那个专业，假山就是它的那个表面的那个钢筋网啊，包括它最后的那些就是喷涂，包括雕刻，包括涂刷等等，然后呢内部实际上还有我们机电的这些水暖电的相关的一些专业，另外咱们的骑乘刚才说到了也在里边，另外咱们演艺专业基本上所有的核心专业都在这个里边去体现。 嗯， 通过既然是这么复杂这么多的系统这么多的信息要做整合呢，就是肯定 BIM 技术是要在这个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嗯， 就是 BIM 技术， BIM 技术全称就是建筑信息模型技术。 哦， 对，其实就是以前的咱们的建造呢通常是通过那个二维的图纸去体现，这个二维的图纸呢在遇到像这种文旅类项目，它的建筑结构非常复杂，内部的一些系统非常众多的情况下，它的信息的集成包括给人的那种直观的感受呢，就是达不到我们需要的效果，没办法精准的表达设计的意图。 嗯， 所以说后来就有了这种就是基于三维模型的这个 BIM 技术。 嗯， 对，这个 BIM 技术其实可以打个比方，就是好像咱们那个外科里边用到的这个 X 光机，它可以把这个整个建筑啊，它通过模拟建造出来，给你一个可视化的模型， 嗯， 就是让你在可以看见的情况下去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调整。 它可以就是把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机电专业哈，把我们的桥架呀、风管啊、电缆啊这些设备就是变化成一条条的丝线，按照一比一的比例呢，我们可以把它那个放到软件当中，按照精确的位置定位，然后这个管线布局啊、它的框架搭建呀、形态迥异的外表规划呀，然后它可以达到毫米级，然后 就实际上你们这些设备对于这个精度要求是非常高的是吧？ 对的，尤其是我们配合这些骑乘的设备的这个精度要求更高。对， 我看你们说这个误差要控制在5毫米以内是吗？ 对的， 管线的这个布置。 对， 特别是那个游乐设备， 对， 因为它的安装精度要求会特别高。为什么？因为这个游乐设备它这个在轨道上去行走的时候，它这个如果不是很顺滑的话，会有一种颠簸感。就是它该平滑的时候平滑，它该需要颠簸的时候啊，它会用其他的途径技术去处理这个颠簸，而不是要在轨道那里去颠一下，其实对机械是不是很好的。所以在机械上是这个要求特别的小的误差。 因为它每一个传感器的位置都要定位的非常精准。对， 所以说就像刚才节目一开始我问您二位，就你们如果去体验这个环球影城的话，你们看到这角度跟游客就是会不一样哈。 对，我们有种那个怎么说，看到什么东西我们会去望一望，看看它上面的一些管线呀什么东西怎么安装的。 大家去玩的时候只是要有这种沉浸感和体验感，你们其实是更想了只看到这个背后的这些机械啊、设备啊到底怎么样是吗？ 对，就是当看到这个某一个这个元素或一个恐龙的时候，我能想到的，哎，它是怎么实现的，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它是机械的还是有一个人在表演，就是 对，包括它的控制方式， 游客看到的是哎呀这么真实的一个恐龙就在我身边，然后会扑向你，它会特别的这个害怕，然后但是后来你发现，哎，其实他也是在这个一个这个斗的这个过程中，对吧？ 所以说就施工方的这个感受是跟不一样，就像我去看这种进口的这个电影翻译的时候哈，国外电影我就会很注意说话那个人，我就会听啊这是谁配的音，这是一种职业习惯哈。 对。 新北京人说了，我期待小黄人乐园呀，我想带这个小外孙去玩个痛快。还有朋友一直在想说，想知道灯用的是什么品牌哈，说以后我也买这个品牌跟环球影城学习。这灯刚才说了，其实用了很多品牌， 很多品牌，很多品牌 啊。这里头的这个中国制造非常的这个期待。那么我们接着来说，刚才说了这个钢结构的这个环球影城的这个侏罗纪世界里的假山获得了中国钢结构的这个金奖哈，是特别的棒。未来中建二局还会有哪些项目呢？因为通过这个环球影城项目的建设，其实你们也总结了很多好的经验和这个方法来推广哈。因为我知道您二位之前也参加过这个迪士尼乐园的上海迪士尼乐园的这个建造哈。 就是本项目建设完了之后呢，我们对这个就是主题公园的一些场景营造技术啊，进行了一些就是总结，然后也形成了很多专利，大概是应该这个是有67项的专利授权，工法大概是9项，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2篇，软件著作权是10项。然后目前还有那个就是受理阶段的发明专利还有十几项，实用新型也有10几项。对，在以后乐园建设当中的话，这些技术都还是比较实用，应该是都是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借鉴作用。对， 好，那么现在很多朋友还都是在问这个环球影城到底是里头有一些什么样游玩攻略，毕竟你们在里头待了2年多，其实是非常了解的，一会儿给我们来做一下介绍。 那我简单说一下环球影城的这个攻略，给大家介绍一下里边有哪些这些好玩的这个项目。首先第一，这个大家最关注的是一个这个最刺激的这个过山车，就是变形金刚基地。这个过山车， 这个是最刺激的， 最刺激的，最全园区最刺激的一个这个过山车，也是最刺激的一个游乐项目。然后它的亮点是世界上首个以这个变形金刚为主题打造的景区。也是园区最大的、最刺激的这个一个过山车。在变形金刚基地主题区里边，有两个开园后绝对玩的项目，一个就是这个过山车，叫霸天虎过山车。它跟我们传统的过山车有一个最大的区别，是我们传统的过山车就是大家坐在过山车上之后，然后顺着那个轨道，然后慢慢慢慢慢慢的爬到这个最高点，然后呢 靠自由这个惯性，靠自由落体的时候，唰一下冲下来、 嗯。 然后这个过山车不是，它是你坐在最下边，坐上车之后， 嗯， 然后是它是通过这个其他的这个技术， 嗯， 就是没有往上慢慢爬动那个过程，是直接一下就在4.5秒之内把这个时速从零提到了这个104公里。这个 这要是心脏不大好的，是有点太刺激了哈。 对，这个还是比较。这个很多人还是比较期待这个游乐项目的， 嗯， 但是实际大家也不用那么害怕， 嗯， 因为这个就好比我们坐了一台这个比较好的跑车，它快速的进行加速。 哦，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肯定是非常关注的，包括其他环球影城也大家备受期待的，就是咱们的麻瓜道巫师哈利波特的这个魔法世界。 对，这个很多人会 对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呢，它实际上它主要是几个部分，一个是它的一个哈利波特的魔法城堡， 嗯， 这个就是咱们的那个哈利波特当时的那个学校， 嗯， 然后另外呢还会有一个就是鹰马的一个骑乘的一个过山车，这是从海格小屋出来的， 嗯， 另外呢，那个咱们还有一个就是霍格莫德的巫师村， 哦， 对，在咱们的那个城堡当中呢，它是细节的还原了咱们哈利波特电影里边的场景，包括咱们的邓布利多的办公室啊，包括黑魔法的防御教室， 嗯， 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有求必应屋这些场景都有，而且还可以在里边去挑选魔杖， 嗯、 当然这个魔杖也会挑选它的使用者、魔法师、 哦。 对，如果选错了魔杖呢，这个咒语捣乱就会出现一些鲜花枯萎啊、抽屉乱窜这些互动的一些娱乐的项目。对、 哦嗯， 然后挑选了你的魔杖之后呢，你可以去到那个咱们一个稀奇古怪的霍格莫德的巫师村去逛一下、 嗯、 这个霍格莫德巫师村它的建筑非常有特色，都是一些扭曲的这种魔法建筑、 嗯、 然后买了魔杖之后呢，在霍格莫德的巫师村逛一下会有很多的惊喜，橱窗里边会有很多的彩蛋，这个就需要大家去做探索，这里就不做剧透。 这个区还有大家很大名鼎鼎的黄油啤酒，我还看到有去体验的那些朋友晒出来。 对、 啊、 对， 特别有特色的一个饮餐饮。 嗯，然后这里还有就是中国导演这个张艺谋哈、啊，是吧？在这里还有一个就是由他和这个斯皮尔伯格联合的一个这个电影特效场的一个体验，是吧？ 对，他这个主要是体验这个电影特效的一些这个一个场景，让游客能体验到就是拍电影的时候这些特效是什么样子。 嗯 嗯，他在这个好莱坞大道。在好莱坞大道这个主题区里边， 嗯， 其中独特的这个人气表演项目，有灯光、摄像、开拍， 嗯， 是一项由这个著名导演张艺谋和这个斯皮尔伯格强强合作的一个电影特效制片厂的这个体验表演。 嗯， 当你站在舞台前方，慢慢进入这个波澜壮阔的电影特效的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暴风骤雨、熊熊烈火、电闪雷鸣，以及近在咫尺的这个巨轮。让你一下就能看到这个电影幕后这个的这个光华和魅力，就是你真的到了那个拍电影的那些场景中。 嗯，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未来水世界，这个也是在各个环球影城里头比较受欢迎的哈，因为这个项目，因为它有很多这种表演，也是老少咸宜哈。嗯。 对，这个未来水世界，其实这个电影它本身是一个很老的电影了，而且在当时它播出的时候，应该就是。就是它的票房啊什么的卖的其实不是太好，但后来它的这个整体的效果体现出来之后呢，就是咱们这个未来水世界的这个园区还是值得大家去体验的。它的那个进去这个主题园区呢，它就会有一种浓浓的氛围感，包括一些那个生锈的铁皮呀、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布景，让你就是感觉到就是。到了那种就是未来被海浪包围的那种水世界当中、嗯、然后这个地方人气最高的呢就是咱们的特技表演，它会有这个水上摩托的特技，还有急速俯冲，然后枪林弹雨，还有好多爆破，另外还有飞机坠毁、 嗯、 然后这个对特别提醒可以那个根据自己的勇气啊来选择那个全市区、半市区和全干区，这个是有一个很好的互动体验的， 就是说那水会把你溅得全湿半湿全干哈。另外还有刚才前面几位也说到的这个有这个功夫熊猫的盖世之地的乐园，还有 这个我们刚才说到了侏罗纪公园啊、小黄人乐园啊等等等等哈。那么完成了这么大的项目，二位你们有什么心情想跟我们分享吗？ 啊，首先这个心情特别的这个兴奋，也非常的这个开心。就这个项目呢，我们是从这个一片那个荒芜的土地，看到今天这个各种这个建筑物、各种游乐项目，对，然后非常 感 慨， 嗯， 然后想一想，这个只有这个3年的时间，从这个一片荒地变成了这么好玩的一个这个游乐场， 嗯， 其实还是非常这个有成就感的， 嗯嗯， 希望大家也能够过来游玩， 嗯， 就我们内心也非常的这个激动，能看大家的这个体验，对我们项目的这个感觉。 嗯， 我也一样，因为那个作为建设者嘛，大概是2018年来到这个项目，然后完了2021年，项目结束，就是从一片荒芜，然后咱们各个建设者进去，红旗漫卷，塔吊林立，然后咱们看着这个一个一个的游乐设施拔地而起，就是跟这个杨经理一样，我也是感觉特别的激动，就是现在就是特别期待咱们就是游完之后能够对我们建设的这个景区呢能有一个非常好的反馈。 我们也特别期待，而且真的特别感谢您二位以及你们的同事们以及这么多的这个建设者们哈，为这里所付出的这个辛劳和心血，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谢谢你们，再一次感谢。嗯，我们也特别期待哈，特别期待到环球影城去看一看世界元素，也看一看中国元素。 对， 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李瑶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